好啦，大家今日咧就相信好多人咧都會咧就等緊睇節目噶啦。咁因為咧啱啱咧就中聯辦嘅新嘅揸 fit 人啊，呢個樂慧玲。咁咧就正式今日就離身，咁就喺中聯辦嘅大堂裏邊咧就見記者。咁竟然蘋果日報嘅記者咧就冇喺呢個邀請之列咧都可以入到去喎，咁樣咁可能新人事新作風。咁好多人就都喺度估緊啦，因為通常年尾咧就係嗰啲叫做算命師傅賺大錢嘅時候啦，咁大家都出啲運程啊，呢、這個香港未來嘅一年嘅呢個運程預測啊，究竟鼠年會唔會係即係好轉咧？比豬年咁樣，咁我就冇水晶球啦。第一，咁我最怕人哋叫我幾樣嘢嘅。第一就叫我才子，咁點解咧？就因為而家才子就好容易出事嘅。咁第二係咩咧？就叫我燈神，咁啊，因為有阿蕭生自己。呢、这個自嘲燈神，咁我就當然就不能夠呢個僭越佢呢個名號啦，咁樣咁啊，做翻一個即係切切實實嘅一個專業嘅評論員，咁就係我自己即係希望2020年我自己嘅角色嚟嘅。咁究竟又冇燈神，又唔係才子，又唔會匿喺習近平嘅床下底偷聽到佢哋開會嘅情況，甚至連中聯辦開會嘅情況都唔知咁樣，咁就有乜嘢可以評論呢？咁樣。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咩咧？睇多啲書，睇多啲國際嘅媒體，同埋用自己嘅常識，呢三樣嘢加埋。第一就係美國嘅智庫啦，同埋好多嘅學者啦，包括軍方嘅人士寫嘅書，對今日了解中美關係好緊要。第二信紐約時報，信路透社，而唔好信香港嘅報紙，唔係淨係 CCTVB 嘅，其他嘅報紙都係嘅。路透社11月29日爆出呢個黃志文被撤換，當時我已經話呢個係一定會執行，咁咧就跟住中國駐港外交部公署就話佢造謠生事，要佢撤回呢個路透社嘅報導。咁啊，今日我都好想問下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有冇回應嘅。其實路透社報得嘅一定係堅嘅，我話俾你聽。點解咧？因為美帝嘅媒體咧就係專業，經過 fact check， 仲要係 source 嘅核實。同埋人哋長期經營喺中國嘅呢啲嘅所謂嘅消息來源，咁就比起嗰啲咩 KOL 聲稱自己啊邊個邊個話俾我聽啊，我最近同邊個邊個食飯，邊個同我講啊呢啲，咁就得啖笑嘅啫。其實逢親開場白係咁樣，即係話佢都係流料嚟嘅。其實路透社嘅報導唔會一開頭就係話我哋記者喺北京同邊個邊個食飯，就聽到咧黃志文會被撤換咁樣。咁好啦，就係同時咧就有兩單其他新聞嘅咁。要講一講嘅，其實就係呢個武漢嘅呢個肺炎咧，就應該係爆發嘅啦。呢個疫情應該係爆發嘅啦，唔使多講。咁但係可能咧，呢個冠狀病毒咧係比起呢個2003年嘅非典嘅呢個沙士咧，係未必係咁毒，不過都會係人傳人嘅病毒性嘅肺炎。咁所以咧，呢個大家一定係要戴口罩，提高警覺。咁就有聽眾問我究竟揀咩口罩好咧？咁普通外科手術口罩不需要 N95 的，根據我看過的美國的醫學期刊的研究， N95 和這個外科手術口罩相比，大家預防的程度都是接近的。其實不過戴口罩很多人不懂戴，記住有顏色和有接紋的向出面，上面這裡呢、那個、鐵線的位置要捏實它，讓它不要有虛位，就是這麼大的。咁啊，呢個就係外科手術口罩嘅戴法。咁啊，大家中意韓星嗰啲口罩，即係啊，由啊呢、這個嗰啲韓國男團啊，防彈少年團嗰啲個個嚟香港都戴住嗰只。咁啊，而家抗爭者個個都戴嗰只，嗰只係冇用嘅，係預防唔到飛沫感染嘅。所以大家記住，因為外科手術口罩係有三層嘅，其實嗰、那個先至係有用嘅。抗爭者嗰只口罩係冇用嘅，所以記住。出街的話咧，就應該係戴最普通、最普通嗰只外科手術口罩已經得噶啦。N95嘅問題咩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情況啊！戴得耐嘅話，吸翻自己啲口氣咧，就係未遇到呢個肺炎，自己已經暈咗啦。其實因為呼出嚟嗰啲二氧化碳咧，自己吸翻咧，咁啊再加埋有口氣就好大鑊嘅。其實咁，所以大家記住啦，最普通嗰只口罩，政府信唔過，一定要戴口罩。 政府不可信，所以一定要戴口罩。仲有洗手、翻屋企，同埋咩咧？叫你嘅大廈喺嗰啲嘅禁制嗰啲地方恢復翻2003年嗰陣時嗰個情況，擺翻消毒藥、消毒液喺度，然後咧就係、抹嗰、那個用膠透明膠封咗嗰個禁制嗰行位，然後咧就叫清潔嘅同事咧就係、用早午晚都用呢個消毒，幫嗰個嘅禁制嗰個位消毒。平時搭電梯，無論搭地鐵好搭商場電梯，唔好用隻手去摸嗰個電梯嘅扶手。好多人香港人習慣咗嘅，其實用手去摸嗰個扶手好污糟嘅。廁所出嚟最污糟就係嗰個落，即係嗰個門柄啊。咁就如果有廁紙嘅，就用廁紙墊住。咁啊，呢啲大家都明㗎啦。其實咁啊，第二個新聞咧就係呢、這個。跟我今天講的題目有關的，其實就是中東的風起雲湧。話說呢，就是這個美國特朗普這個侵侵總統呢，就在沒有通知國會的多數黨領袖和黨鞭的情況下，甚至白宮很多官員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呢，就授權國防部呢，就是對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聖戰旅的這個司令員，這個蘇萊曼尼少將呢，就進行這個斬首行動。咁就用呢個無人機 MQ-9 咧，就係發射呢個導彈咧，就打死咗喺巴格達機場，就打死咗呢個蘇萊曼尼同埋呢個喺伊朗嘅喺伊拉克嘅親伊朗民兵組織嘅兩個成員。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就中東就開始著火啦咁樣。咁咧就究竟中東咁遙遠，咁啊金價升啦，大家見到啦，黃金係咁升，咁啊對香港抗爭者有乜嘢影響咧？咁啊太遠就唔需要硬硬拉過嚟，不過大家要從中認識 Donald Trump 嘅決策嘅方式。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打工仔、高級打工仔咧，經常咧去同老細 sell 橋咧。譬如我以前喺一周刊嘅年代 sell 肥佬禮封面故事咁咧，就梗係咧有三個 option 俾佢嘅，一個就好鬼渣嘅，一聽就知道冇料到嘅；一個就好極端嘅，就係、爆到你都唔信嘅，即係一睇就知流流地嘅。咁啊，通常咧就係最大可能做到一個就係擺中間，咁就三個方案就俾呢個總編輯睇嗰陣時，咁佢就博取咁啊，就做呢個啦咁樣。咁好多時呢啲叫打工智慧啦咁樣。咁話說咧，就呢個伊拉克伊朗啊，大家都知道啦，伊拉克曾幾何時就係美國喺剷除咗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嘅偽裝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嘅持有人嘅呢個薩達姆之後咧，侯賽恩之後咧。咁咧就扶植呢個伊拉克政府，點解搞下搞下，而家係變成係一個嘅親伊朗嘅？今日國會伊拉克國會嘅通過咧，就係要呢個美軍撤出呢個伊拉克，係嘛？咁唔係乜？我哋一路諗緊伊拉克係伊朗係呢個美國嘅傀儡，好似阿富汗嘅咩咁？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回教國家裏邊咧，一路都有分兩大派，係嘅什葉派同埋呢個遜尼派。咁咧就其實喺伊拉克裏邊咧，什葉派係佔多數嘅，其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而伊朗咧本身亦都係什葉派嘅即係國家，咁所以咧，過去侯賽恩咧就係以少數嘅遜尼派去鎮壓呢個什葉派。咁但係當呢個美國左膠總統咧，奧巴馬嘅年代咧開始就係、佢唔係真係帝國啊嘛，佢唔係真係佔領啊嘛，佢仲要推行民主選舉噶嘛。咁啊，民主選舉嘅結果當然就係多數嘅會勝出啦咁樣。咁咧就開始伊朗嘅勢力咧就喺中東咧一路壯大啦。點解嗰陣時以往制衡住伊朗係因為伊拉克嘅侯賽恩啊嘛？侯賽恩本身同伊朗係世仇，因為本身又有教派嘅衝突喺裏邊噶嘛。咁就因為伊朗本身咧嗰個嘅影響力啊，開始就走出去呢個中東地區啦，包括而家喺敍利亞啦。因為 IS 已經滅亡啦，巴格達迪亦都俾 Donald Trump 殺咗啦。咁啊，頭號嘅敵人已經唔係伊斯蘭國啦，而伊朗係成為呢個頭號嘅敵人。點解咧？就係因為黎巴嫩嘅真主黨啦。這個嘅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已經成為一個大波斯帝國啊！其實喺地緣政治裏邊，伊朗的影響力正在急速上升，因為首先佢冇咗過去所謂兩伊戰爭用伊拉克制衡伊朗呢個情況。第二，伊朗其實是一個幾富庶嘅國家，因為佢產石油嘅。其實咁，如果你去過伊朗旅行，你就知佢哋嗰啲嘅基礎建設係做得好好嘅。其實啲公路啊等等，唔係一個落後貧窮嘅國家嚟。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五角大廈咧就因為巴格達嘅美國領事館受到伊朗民兵組織同埋鼓動嗰啲人去衝擊啦咁樣， 咁再加上喺呢個嘅襲擊呢個美國嘅設施裏邊，就殺死咗一個美國軍事嘅外包商，因為喺伊拉克好多都係嗰啲即係外判嘅公司去接嗰啲嘅軍事啊，同埋嗰啲基礎建設工程咁。咁啊殺死咗一個嘅美國公民。咁當時咧就要懲罰伊朗咁樣，咁就不外乎咁又係五國大廈，即係國防部就拎咗幾個方案上去啦咁。咁其中一個就係對蘇萊曼尼進行呢個斬首行動。咁啊，當時美國嘅國防部諗住阿 Donald Trump 就唔會揀呢個方案嘅。點解呢？因為由呢個小布殊到呢個奧巴馬，其實蘇萊曼尼就唔係一個新崛起嘅，好似巴格達迪嗰類嘅恐怖分子嚟嘅。佢係革命衛隊嘅呢個明星級嘅人物嚟嘅，又拍 MTV 又成，咁啊周圍公開去訪問嘅。咁當時咧，連奧巴馬都否決咗去行刺或者係斬首對付呢個蘇萊曼尼，因為呢個行動太過挑人性咁嘅。咁好啦，國防部就如常地將一個永恆地唔會採納嘅方案咧，就對比呢個 Donald Trump 啊。Donald Trump 第一個回應咧，其實都唔採取呢個方案嘅，直至到佢睇到美國領事館受到衝擊。咁點解咧？就係大家都會諗翻起2012年。敘利亞嘅班加西嘅呢個美國領事館嘅呢個被攻擊嘅呢件事，咁咧所以咧就喺呢個度假當中嘅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揀咗國防部最唔想或者根本上係攞嚟蹬腳，係攞嚟影襯出一個溫和方案嘅，揀咗個最極端嘅方案，就係用無人機。咁當時 Donald Trump 落咗個指示，好簡單嘅啫，同國防部講，佢就話。如果在巴格達國際機場接機的是伊拉克政府官員或者伊拉克總理，那呢就不可能在那裡進行斬首行動，因為會炸死這個伊拉克的官員。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的話，一看原來是親伊朗民兵，按掣照去，一路就部署了那36小時裡面，美國的已經是擺了人在這個蘇萊曼尼身邊，一路監視著他的了。那個無人機就一路在個上空盤旋的，一路等他一出現確定身份就炸了。咁炸死咗蘇萊曼尼之後咧，咁當然伊朗就著曬火啦。咁究竟會唔會中東漫天戰火咧？咁樣我覺得機會唔大嘅。其實唔敢出聲嘅，其實另外一個國家其實就係中共。伊朗、中共先啱啱同伊朗同俄羅斯進行聯合軍演，其實咁你可想而知，呢個 Donald Trump 咁樣對革命衛隊嘅呢個真主女啊！聖戰女的呢個指揮官啊，聖戰女即係喺革命衛隊裏邊負責指揮伊朗軍隊同埋民兵組織喺伊朗國外地區行動的最高負責人。咁樣嚟斬首嘅話，即係將革命衛隊嘅二號人物當眾處死。咁你諗下，對中共嚟講，一路意圖拉攏伊朗嘅中共嚟講，其實佢自己都有一陣冇得瞓，我估係都未到呢個伊朗反台嘅而家。因為之前啱啱舉行完呢個聯合軍演同伊朗，好啦，而家擺明中共係挑戰緊美國喺全世界嘅呢個頭號嘅呢個領袖嘅地位，希望喺呢個嘅 ISIS 巴格達迪覆滅之後，然後利用中國同伊朗，因為記住中國同伊朗係長期嘅關係嚟嘅。唔係淨係兩伊戰爭嗰陣時，而係包括咩咧？就係喺美國。對伊朗進行經濟封鎖嗰陣時咧，中國係一路咧係對伊朗進行大量嘅貿易同埋咧係經濟上嘅合作嘅。咁我自己幾年前咧喺伊朗旅行嗰陣時咧，啲人見到華人咧，伊朗人咧係好熱情嘅。咁我記得我喺呢個亞茲德見到一個阿伯，亞茲德係一個拜火教嘅古城。咁呢個阿伯就唔係好識講流利嘅英文嘅，簡單嘅英文就識。但係好熱情捉住我，然後咧將佢身上邊嘅嘢攞曬出嚟。佢係揸住一個鳳凰牌嘅單車啦，一支英雄牌嘅墨水筆啦，仲有一個大陸嘅唔知叫做 OPPO 定唔知乜嘢嘅手機。佢全身都係 Make in China 嘅嘢嚟嘅。咁就係因為咧咁運啊，而大家睇到啦，華為、孟晚舟嗱啲嘢其實亦都係喺香港成立一間公司，同伊朗進行呢個嘅美國禁止嘅呢個所謂科技產品嘅貿易。咁中國就一路背後咧，喺美國背後咧，就係咧，係同伊朗咧係去打龍通嘅。其實，咁美國其實一早看在眼內嘅啦，呢個亦都係。所以點解喺呢個孟晚舟引渡事件裏邊咧，其實 在路透社一早已經揭露孟晚舟和華為和伊朗之間的利用香港作為一個 cover up， 然後違反這個美國的這個禁運。好了，蘇萊曼尼死了之後呢，最先 最快的影響，我們估計到可能會一段的持續緊張的局勢，影響金融市場的動盪等等。但是大家看到我剛才所說的 Donald Trump 其實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even 連他自己國防部的官員呢都嚇一跳的。其實我相信因為他這樣炸完之後，你都要自己有兄弟，譬如這個以色列、啊、等等這些科威特、啊、這些，喂大佬你單聲讓他們準備好才行，否則隨時那些伊朗現在就衛星探測到那些彈道導彈就轉移了。究竟轉移的是防止被美軍攻擊，還是準備向美國在中東的盟友發射呢？都不知道，就是轉移了，現在已經是即係嗰啲彈道導彈已經喐緊啦。咁究竟係點樣呢？咁佢自己有都未通知，咁仲有住喺其他地方嗰啲美軍同埋領事館呢？咁所以呢，就大家估佢唔到啊！我話成個刺殺蘇萊曼尼嘅行動裏面呢， Donald Trump 係展現出一種 ruthless 嘅性格。我覺得係呢種性格呢，唔係左膠總統，唔係嗰啲嘅奧巴馬等等呢啲呢，或者這個高材生、東岸高材生希拉里這些國務卿呢是可以處理得到的。幕後撐這個 Donald Trump 的是兩個人，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唯一分歧就是蓬佩奧說，喂，不要炸那些有歷史價值的，譬如這個伊斯法罕的清真寺，我去過，如果真的毀滅於美國導彈，就真的是這個人類的悲劇來的。其實那個清真寺是靚到不得了的，在伊斯法罕的大清真寺。咁當然咧，亦都有呢個波斯帝國嘅遺跡 Persepolis 啦，波斯波利斯啦等等。咁伊朗係我相信喺成個中東地區裏邊咧，係保存得最多最好嘅由波斯帝國一路落嚟嘅遺產嘅地方，包括喺伊斯法罕嘅市集，你仍然感覺到絲綢之路嘅年代嗰啲商旅嗰啲嘅駱駝停靠嗰啲嘅驿站嗰啲酒店啊，係一模一樣，仲喺度。在伊斯法罕的市集裏面。所以Donald Trump 就說，我們準備已經襲擊了58個地點。為什麼是58呢？就是因為原來在伊朗人質危機裏面被殺的美國人，就是58，包括令到伊朗一世悔恨的文化地文明的文化的重點。我估計就是攻擊這個伊斯法罕，德克蘭就沒什麼的。其實如果攻擊伊斯法罕的話，我再說這個是人類文明的災難的。其實希望美國不會這樣做。但是呢，彭斯和蓬佩奧呢，蓬佩奧就沒有講話攻擊那些文化文明的地點啦，樣但兩個都是全力撐的。大家知道彭斯也都是撐香港，也都是對中共最強硬的，蓬佩奧也都是國務卿蓬佩奧。所以整個現在美國的，不要說對伊朗，對伊朗其實是跟對華政策是一致的。我經常覺得大家不要分開來看，因為後面一路撐伊朗的其實是中共嘛，其實中共是撐一路撐，不是只是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而是中共長期以來都是伊朗最堅固的盟友。好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很多人就會看，其實1月15日中美簽訂呢個嘅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後，個形勢係咪會向好發展，而從而令到香港嘅局勢得以和緩，所以就派呢個新嘅呢個前山西省委書記或者青海省委書記一個地方督府大員嚟香港去吹和風咧？咁樣我啱啱好調翻轉去睇。當然我成日都話，我哋都係建基於一個嘅，剛才我講的外國的傳媒，一些相關的智庫分析的報告和書籍，和常識邏輯去判斷的。沒有人是躲在蓬佩奧的桌底，或者在 Donald Trump 的這個Mar-a-Lago 的這個度假村裡面去聽到他跟這個彭斯的對話的。那常識是什麼呢？這樣常識就是第一階段的協議其實是最容易達成的，都搞了這麼久。咁即係話1月15日簽署嘅呢個協議咧，其實係表示第一階段最易嗰啲就完結，第二階段最困難嗰啲開波，其實就係咁啦，咁嘅意思啦。 咁第二階段最難係咩咧？就係針對中國嘅補貼國企嘅政策啦。2025 Make in China 針對美國挑戰美國科技地位嘅而補貼呢啲企業去進行不公平競爭啊嘛。咁就要撤銷嗰個補貼啦，要開國內市場准入，要降低同埋開放呢個市場啦。咁亦都係包括竊取呢個知識產權同埋戰略科技轉移嘅問題。呢個係關乎香港嘅事。咁啊，所以我自己係咁樣嘅角度去理解呢個地方督府封疆大吏主政山西西北呢啲悍將掉落嚟香港。好多人就喺度討論緊，究竟馮慧玲唔冇香港事務喎，又冇涉外事務喎，呢啲全部都唔拉更嘅，其實根本係。而家就係要一個習近平信政治上絕對信任嘅人坐鎮喺香港，就係叫做陰差大臣嘅啫。你問我陰差大臣咩意思呢？就梗係皇帝最信嗰條友啦。嗰個唔係一個常員啊，即係常設嘅人員嚟噶。陰差大臣嘅意思即係話佢第一個 commissioner， 如果用英國佬嘅講法叫做專員，掛個名字就係喺中聯辦行走。你問我掛個名嘅啫，其實喺中聯辦行走。實際上就是習近平派駐在香港，或者政治局常委派駐在香港的陰差六省巡案，就是這麼多了。所以他有沒有處理過香港事務，他是不是熟不熟這個港澳問題，認不認識這個廖輝，甚至是江派好什麼派都是假，這些全部都是不拉更的分析，浪費大家時間，不需要再聽。其實真的這個就是一個地方督府坐鎮香港，跟許家屯有乜嘢相似，亦都有咩唔同呢？咁樣嗱，許家屯都係1983年就係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派住嚟香港，因為當時鄧小平決定咗收回，所以需要一個信得過嘅人，都係一模一樣嘅。唔係鄧小平信得過，係姬鵬飛信得過。點解呢？因為姬鵬飛就係當時主政香港事務鄧小平嘅左右手，處理香港同埋中英關係嘅左右手就係姬鵬飛，而姬鵬飛就係許家屯。是这个野戰軍年代的戰友来的嘛。所以就由姬鵬飛推薦許家屯来香港。那这个阿樂生是哪个戰友啊？喂大佬啊，主政西北大家都知道，不就是一力推送中修例的这个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的戰友咯。你不記得路透社讲过，又是路透社之前讲过，这个中紀委就是一力推動香港送中的最重要的部門嘛。這個完全跟這個什麼台灣陳同佳案完全無關，其實因為蕭建華要夾回去，這樣的話他就想一個方法，是去將這些中紀委下面緝拿在香港匿藏的富二代、官二代、貪官他的情婦等等，就引導回去嘛。因為中國缺水嘛，沒有外匯嘛，全部呢啲問題都係 valid 嘅，到今日都係。所以 that's why 係一個山西官場出身嘅人，就係最重要係咩？係 loyalty。大家睇過審死官啦，係咪？皇帝派落嚟，梗係派最近身嗰個去負責啊，唔係叫九品芝麻官啊，唔係審死官啊，係啊，包龍星好似係九品芝麻官係啊，走去斬啊呢個咩啊常咩啊？我都唔記得咗。常威係啦，斬下常威，咁咪一層一層噶嘛，咁咪最高級嚟睇住嗰個咪就係皇后身呢、這個老佛爺身邊嘅呢、這個最寵信嘅太監咯，咁啊，佢有冇去地方審案嘅經驗，有冇從事過呢啲嘅斷獄斷案嘅經驗係唔重要嘅，其實最重要就係隨時可以一個電話打上去，唔使中紀委喺麒麟山莊啦，大佬。坦白講，如果中紀委日日坐喺麒麟山莊，點搞啊？韓正又唔係自己人，係冇得搞嘅喎。咁你唔使翻北京開會咩？咁倒不如就派一個督府坐鎮喺香港。一，你問係咪黃志文賴咗嘢？呢個當然係啦。所以一定係有政治問責嘅意味，呢個講都多餘啦，係咪？只不過嗰啲左佬劉少佳好、譚耀宗好，就係唔想令到習近平冇面啫嘛，所以咪話：誒、這個絕對同呢個貶官係冇關嘅，同黃志文嘅工作冇關嘅。坦白講，如果星島嘅講法係啱嘅，黃志文調翻去係做咩啊？係叫做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我今朝問阿邝永宣知唔知係咩職位，佢第一個答我，佢好笑，佢話 病病地已經係一月一號吸完呢個催淚彈之後咧，即係一路到而家都好唔舒服。佢竟然呢個都答我，流緊鼻水都，佢話唔係即係圖書館管理員咯咁，真係好嘢，一此中的。咁所以咧就係翻去做圖書館管理員。如果雖然個職位好高啊，嗰、那個級別啊，副部級啊，但實際上係一個閒職，一個閒職嚟嘅。如果是制止暴制亂立咗大功的就不會調翻去做閒職啦。呢、這個講咗多餘嘅啦，亦都唔需要換人啦。咁但係換人跟住就有一個問題啦。究竟個路線換唔換呢咁樣嗱，咁我就睇嘅其他評論咧，我淨係睇下蕭生嘅啫。咁啊，蕭生就話咧，佢就比較樂觀嘅。佢就話應該中共咧就係佢喺元旦已經好樂觀嘅。佢話啊。習近平的元旦講話裏面咧，係見到香港的一線生機。咁然後跟住冇耐就見到呢個嘅黃志文被調呢個圖書館管理員。咁然後呢個嘅封疆大吏呢個嘅趙慧玲咧就落嚟香港中聯辦係突發嘅，因為佢調咗去，佢退任咗山西第一把手之後，其實係調咗去人大做一個閒職嘅，就係財經委員會嘅主任。咁嗰個閒職嚟嘅，其實人大都知係完全係即係吹水嘅啫嘛，其實。咁但係突然間揾翻佢出嚟。咁即係突然間揾翻出嚟嗰下，乜嘢事件引發嘅咧？我覺得嗱，地方選舉大敗呢、這個就係路透社已經透露會換人，但係一路我相信中共就係物色緊，應該由邊一個人可以鎮住而家嘅局面，又可以代表到黨中央習近平思想，又可以咧係香港人有一個新嘅面貌咁樣咧咁。咁一路都未揾到一個合適嘅人選，等於取代鄭月娥一樣，係未揾到一個合適嘅人選。不過最終我相信就係咧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就話不如係一個啱啱退休準備去做呢個65歲之後做閒職嘅地方嘅封疆大吏，去做一個六省巡案陰差大臣咁嘅角色，係咁嘅情況底下，所以點解佢係如果係佢就會唔會去人大啦？係一個月前喺11月路透社出嗰陣時候就已經可能12月就掉落嚟啦，就唔需要坐一坐而家個 background。在大陸仲係講緊人大嘅財經事務委員會嘛，即係話好倉促底下將佢派落嚟，或者係好倉促物色到呢個人。咁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咧？我覺得點解要咁急去揾呢個樂慧玲落嚟咧？就係、是、因為你睇到嗰個嘅元旦遊行嘅人數，所以我話每一次遊行嘅人數都重要，就係咁嘅原因。無論係12月8日好，或者1月1日都好。元旦遊行的人數是比12月8日更多，是比12月8日更多。雖然出古惑腰斬，但是結果民憤更犀利。你看到的，不是光復上水的人數是多少？所以我就話呢個有鄧炳強就抗爭冇得輸，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太柒啦呢個人，其實眼中只係見到一個小小嘅自己嘅戰場，而睇唔到成個大局。上一劑李大慘劇已經令到呢個嘅。建制派全面大崩潰。好了，現在今次1月1日400多人 大舉這個拘捕，中共就要變陣了。所以記住 keep 住這個鄧炳強，不要讓他走。我覺得如果不是抗爭者呢，就有一個鄧炳強在這裡，我們呢就自然多了一個手足，除了林兆波之外就有這個鄧炳強的手足在這裡。好了，1月1日這樣的情況，你怎樣面對？當時我已經說你怎樣面對9月的立法會選舉，这个是必然要处理的问题。要和缓局势，你由黄志文出来打倒昨日之我吗？亦都不得。所以表面他一定会摆出一个和缓的姿态，不过路线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为什么呢？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析。记住支持城寨的话可以用这个 FPS 2629640。2629640。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载了。